恩熙， 我朋友啊，奈奈啊。 哦，奈奈看，奈奈我也要看，奈奈。 好可怜哦，只能看别的来安慰自己，好可怜。 庄敬高值啊， 庄敬高值，我靠，你要把他生育率搞大、啊。 哈哈，三小， 好啦，丢出来啦，别再说了。 把生育率搞大，跟我写。 对啊，他最近都开这种玩笑。他为了节目效果开这种玩笑。闭嘴啦，吵死了，我吵的。讲话超小声，然后超级吵，怎样？ 好湿，好湿。 为人民啊，我亮一条心。啊，完了。好烂啊！好烂啊！ 但他没有大学念、欸、他是跳舞系，结果 他跳舞没进北师大，然后他考试也考很烂，他等于没有大学念。 还好吧，我姐休学啊。 你有念大学吗？ 他是成绩烂到没有大学可以念。 你有念大学吗？ 那、啊、我说我姐那个、啊。 你姐在干嘛？ 我姐休学啊，澎湖排舞。澎湖排舞吧。 啊？ 在澎湖吧。 他在澎湖干嘛？ 排舞、练舞之类的，好像是。 这么屌啊！ 啊，直接交到有钱男朋友啊，屌啊！ 这样外国人啊，爽啊！ 没有外国 人。那我去交个有钱女朋友就好了、 啊。那你就小白脸啊。 就谁？你就卓之云吗？ 那个没钱了，那个要给他钱。 给超了，讲这话超垃圾的。啊，那个没钱了，那个还要给他钱。傻小， 操你妈！哎， 靠， 这两天过太舒服吧？ 蛮会操的， 叫屁叫，叫屁哦！是不是劲？是不是劲？ 用力操，用力操，用力操！ 水逆啊！ 操那个叫谁？操那个叫谁？ 对，卓志颖 啊！ 操卓志颖！操卓志颖！用力操！八卦来操！ 先把他约出来哦！ 强奸他！ 中枪！我笑，我笑，我笑！ 开始乱讲话， 不要理他， 你我超恶， 白死！ 强 奸他！强奸他！ 强奸他！他自己开 始讲。强奸他！ 为人民啊！ 强奸他！ 亮一条心！ 不要带套！不要带套！ 俏皮哟！ 干嘛、啊？连千亿呀、 啊！金拍谁啊？金拍谁啊？ 要拍谁？要拍谁？ 借靠啊！刘浩，你要不要跟我一起借？ 神经病啊！ 哎、欸，对，借靠以后就好 了。那你吃素食就好了，吃素食啊，生酮饮食 啊。借靠以后会超强。 是借考变超强， 借考会变超强。 我借考之后考是不是考100分？ 借考一个礼拜的时候可能还软软的，再过一个礼，过了两个礼拜变超硬。 那我靠！ 你医学院毕业哦， 硬啦！ 当时我就是这样，当时我觉得奇奇怪怪，我第一个礼拜怪怪的，软软的，然后第一个礼拜就变超硬。 他小， 这不考啊！ 你要去跟你妈报告啊！要去跟你妈报告。 妈妈，我超硬。塞一个妹妹给我靠，那讲话。 像我之前那个统测那段时间，不接半年，中间有段时间真的是都不会， 个都是没感觉，就是 那李恒不是无，那李恒不是无敌了， 李恒就是让我完全没感觉，然后就很短的那种， 都分散他肌肉去了，那个肌肉 力量就是没靠就这 样，肌肉力量啊，肌肉力量啊， 你不是说玩坏掉了吗？ 我要开始戒靠，我现在开始到那个十二月三十一号都不会靠了， 你输啦，根本不敢不靠。 应该九月多就会考了，九月多考啊，那至少借一个月吧。 你出啦？ 为人民 当苦啊！ 好笑吗？江苏那，江苏那。 靠腰，超大一颗杆子。 那在东京高职上没有学校念，他也没有进北师大，他在干嘛？ 吵架吧？ 那江淑娜吧？ 啊！我去吃屎了啦！我每天吃啊！ 这直播吃屎啊！就直接变红人啊！吃屎哥 2.0 换武汉肺炎了，武汉肺炎什么时候结束啊？ 等你放弃郑宇轩哪一天呢、啊？ 我今天就放弃了，我昨天喜欢，今天就放弃了。 胡烂啊，胡烂啊！干嘛这样讲？我也会讲啊。 你看我今天睡超久了，我真的是吃那个药，真的是整个睡超久。因为吃那个药，肝指数会上升。 那你死定了。 但是那个药板就是这样子，他说停药就会恢复。喝酒也会肝指数上升啊，熬夜也会肝指数上升啊。 哦 ，shit！ 那我不熬夜了。我今天九点就睡觉， 已经超过了。 好、啊，我要睡了， 赶紧睡啊！ 对啊， 第一男的， 杰林叫你要不要看电影？ 啊，你说八面哦， 八面， 真的开始八面哦， 你是八面教父啊！ 你都故意看到很难看的、欸，然后把全部都挂在别人头上， 那不李恒的错。我来看 Netflix 有什么好看的？不是 Netflix 可以同时两个地方登账号的话，那干嘛不要一个账号公布到全世界这样呢？全世界都登那个账号就好了。 会有人同时 看有限吧？登录的有限吧？登录的人数有限。 那我手机跟那个电脑版可以同时登。 为人民啊，我了一条心。 然后我没有啊，我就吃屎啊，我没擦， 我没擦，我没擦， 不玩啊。不玩了，我 I quit。雨伞学院， 出去，下一个， 这看起来蛮好看的，有芯片的，我看这个，雨伞学院，Original Series 原创影集， 原创集数啊。 哎、啊，林江最近有没有在跟女生聊天？啊？啊？什么？ 有。 谁？ 就你妈。 快点啊！有没有？ 有啊，就你妈。 靠腰。你有在跟女生聊天啊？ 没有了。 那没有。你现在沟通不好，你怎么可以跟女生聊天？ 怪咖，你过不好关我屁事哦。 好啦，全世界都过得好，好不好？ 今天过好吗？ 那去这边买酒喝，我希望志扬啊，在喝酒啊。 他妈输一端了，喝烧酒，喝烧酒， 喝烧酒， 烧酒，烧酒啊！ 烧酒根本超难喝， 烧酒就是烧酒啊！ 你直接自己尴尬，一直尴尬， 尴尬两波， 看着不爽了。没有，没有，没有在女生面前耍智障，回来耍智障。 我在干嘛？我现在在上通告是不是？我要上通告吗？白痴哦！操你妈的！他们有问题好不好？不，我耍智障，他们每天都笑我，但是口耍智障啊！我耍智障都没有人理我，谁想一直耍智障 啊？啊，你就喜欢当，你就喜欢当沈玉琳啊？ 热脸贴冷屁股啊！ 热脸贴冷屁股， 真的假的？对不对？假设你现在看这通告，他主持人不会 cue 你，然后那个没有人在 cue， 那就在那狂讲，但是你会顶他还起来啊？ 没有啊，那关我什么事？我又不是这种人，关我什么事？ 对啊，现在就是现在，我就是面临这种情况啊。 那你就去死一死好了。 这是对的吗？你应该先跟我讲话，你应该跟我说啊，再加油，没事，跟你有关系。 我是这样，我是这么讲，我是这么假的人吗？ 没有，去死一死，去死一死，我们都一律去死一死。 去死一死啊！ 去死一死啊！有问题，去死一死啊！ 哎，最近有一个人挂掉。 我们还是真性情，好不好？ 只有我们才是真性情。 最近有人挂掉， 是李登辉啊？ 李登辉吧。 他不小心掉下去，他从我们有一个很高的大楼掉下去。 谁？ 当场直接死掉。 哪一个啦？谁啦？ 磊哥。 他当场掉下去，当场掉下去， 就今天死掉。 哇，你北科出死人了，乱讲话。 你真是乱讲话。 我看了，三小。 我得想去运动一下。 你说开小姐吗？ 我的一条心，郑小姐，郑小姐， 亏小姐啊，亏小姐啊，靠背啊！ 哎，匕首，郑小姐。活了一条心， 那怎么变成阿姨？到底在想？ 你才阿姨啦！我要一条心， 来抓个， 感谢名侦探的变成超级阿姨，长整直接变成可以当我阿姨的， 升级阿姨啊！ 他现在直接超级阿姨，他今天穿超丑的，他今天穿超丑，然后又戴眼镜，然后又把头发往上绑，那超级丑。 是你跟他吵架吧？ 是故意把你弄那么丑啊？我怎么变那么丑？ 故意的。 你跟他吵架？ 不好险，我之前没追他。 你根本没有要追别人。 我在玩人啊！我现在在玩人，然后我现在被玩了、啊，我是最有阴的了。 抱怨抱怨抱怨抱怨抱怨， 去死一死啊！ 喷着喷着喷着， 跳屁哦！低能儿， 我还没吃晚餐呢，我等下去吃晚餐了。啊，我等下去那个三合夜市。看看新闻，在我家，我两分钟就到了， 直接给他吃就好了，直接给他吃， 给他吃、欸，不然我等下准备找一个女人来跟他吃啊，然后等下直接跟他交往。 直接找一个女去，去他家吃啊。 不错啊，不错啊。 哦，我来跟他交往。 吃给 他海鲜，三颗吃到饱，三颗吃到饱。 公司阿小，请他吃啊，我直接请他吃啊。 吃到屌，吃到屌，吃到屌。 我现在怪怪的，我那天休息一个月，然后再请他吃。 你要吃，请他吃龙魂香啊！你蛮恶劣的， 交好垃圾哦，三小。 先休息一个月再给他吃，然后状态正常，全力的时候再给他吃。 状态正常。全力请他吃。 先，没关系啊，现在都有录音存证啊，没事没事 没事没事。 全力请大吃， 感觉好有热血唱啊！ 不错不错，有这个频道的风范，登上我们的 podcast 节目频道，订阅、按赞、分享，起小铃铛， 起铃铛啊， 起铃铛， 啊，起铃铛啊！好了，起铃铛哦，起铃铛，哦，起铃铛，还受不了，起铃铛啊，起铃铛啊，订阅起铃铛，哦，这可以， 表面朋友了， 表面朋友没救了，没救了， 恋爱达人啊，恋爱达人啊。 你当表面朋友啊？ 我怎么不能呀？我这种人天生就要当表面朋友啊！ 你只能当表面朋友回老家、啊，人家不容易进入 你 心啊！ 你 啊，搞不好想要深入了解你，然后你这边扯淡，在那边耍智障。 你只喜欢在那边， 他当然跟你生气啊！ 进入一些低能事情，当然嘛，表面朋友。 那我只能跟你们两个当。交心同朋友啊！ 谁想跟你当交心朋友？我当表面朋友，当 表面朋友。当表面朋友啊！ 没有啊，我跟那个王志良最好了、啊。 无梦休久啊！无梦休久啊！ 对吧？你应该是跟那个吧？你应该跟那个庄汉祥最好吧？ 哎、欸，而且喜剧人超乐色，你在喜剧人那时候你讲错，我真是傻眼。 世纪大和解吗？ 这不是。就喜剧人说他没有去跟他们去玩，他说理由是他没钱的，他宁愿跟女朋友出去玩，他绝对不要跟他们玩，超超的事。 还好吧，这还好吧，当乐色，但还好吧。 不是，他说反正他们在新竹也走不掉，也不会跑，就是有一种表面朋友啊，酒肉朋友啊。 酒肉酒肉酒肉酒顾啊！ 直接跟他们讲、欸，他说我没有要去，是因为反正你们在新竹屋也跑不掉，然后反正、啊、我有钱，我就跟女朋友住了。 他现在正常优化是不是？ 他就是直接讲出来，他这个是他本人讲、欸，不是别人讲。 没有啊，他没有什么，他本人讲，但是你要说是他在别人面前吗？ 不是，就他直接在，就直接跟他们讲，就直接在那个那时候打球都讲，就说， 你说快说，说谁讲？是许君伟， 许君伟本人讲的、 啊。哦，那还好，也不会怎样啊。 可是就是有一种干，我朋友找你出来玩，然后就是很好的才出来玩，然后你还这样子讲，靠腰、啊。 没有吧？没什么差吧？ 他们哎，这样子以后就不会有人找许君伟出去玩，或是那一团。你看，如果许君伟好，假如现在分手了，要跟他出去玩，干，如果是我，谁要跟他出去玩？ 干， 这样可能还是会找啊，这就是还好这样。干，怎么上大学一堆怪人呢、啊？以前在高中每天耍智障好玩多了。 没有啊，你就最怪的。哎，我玩一下他好，玩一下他好了。 白痴哦、喔，高中全部都男的，臭男生当然很智障，当然好玩了、 啊。可是高中真的蛮好玩的。 废话， 就很智障 啊，少来了啦。这时候就会讲这种话，哈哈，那人。 不要，刀哥， 什么垃圾人？你不要讲成表面朋友， 你刀哥哦。刚才开始讲刀哥，然后后面狂骂他、哦。 开始我也没叫刀哥，其他人都叫刀哥哦。 屁呀、啊！你刚开始最好没有叫，刚开始全力叫好不好？ 刀哥， 我有刀哥。 谁叫他拿那个刀子超智障啊？ 刀哥，我就叫你刀哥啊。 他加美工刀，借那个美工刀。 他加美工刀，对，美工刀。 我想摸小拳脚。 我就开 许君伟吧， 没有，我就开学呛他，超智障，他们两个人吵架，超经典。他开学第一天，傻小，他开学第一天，一堆人都爱面子，在那边装屌，每个人自己超强，刀哥以为自己超强，超低了， 刀哥以为自己超强， 因为他刚开学的时候一直以为自己超强，干超低， 因为他刀哥啊， 那、欸、就真的是刀哥啊。 但我没想到刀哥一毕业就完全失 联。没有，他直接超讨厌高中生活、啊。有几个人跟他有联络吧？在城镇、啊，他跟他蛮有联络的。 在这也是怪咖。他超讨厌高中生活。 对啊。他感觉得高中人都蛮智障的。 他自己也很低人，好不好？ 我自己也很智障啊。 没有，他很低人，然后他还不融入这个群组，然后那边狂生气，你懂吗？ 没有，他会生气，对他最他会生气， 狂生气。 他生气才是重点。然后他不生气其实还好，不会怎样。他不融入就不融入，没有人理他。啊，现在就找刀哥啊。 但是他到后面就没有什么朋友。 我有你啊！ 我说扁他而已， 他眼睛流汗啊， 眼睛流汗， 哪有这个眼睛流汗？ 感受不了了啦！到底是怎样啊？我到底为什么那么悲惨？ 因为你不靠啊！ 我现在跟失恋没两样，但是我不是失恋， 继续死一死呗！ 一律叫你死一死啊！ 啊，我要喝 KCC 啊！呵呵 呵，我吃屎吧！ 少在这边装痛啊！ 装这也算装痛吗？ 不算装痛吗？ 好，我去逛夜市啊，等一下再回来。 你自己一个逛哦，好可怜。 对啊，在啊，就在我家旁边，然后不然我找谁？ 找他？ 只能自己人 找他就回，找他就回复了。 不会，不可能。 搞的啊，我好喜欢你哦啊！ 干嘛就顺便去你家了？差不多。不是很方便吗？ 你现在臭了，塞下去。 没啥，不玩了，我不玩长 game 了。他胡烂了，他到下礼拜的时候啊，我又回来了。 他要喜欢我了啊！ 不 要， 我现在是玩， 我又牵手了，呵呵呵， 太困了。我再找下一个你，我明天就开始找啊，明天开始狂密啊，明天有联络的全部理你啊。 哎呦， 那结果没有人理你， 封锁封锁， 只有想找你，只有想找你说笑而已。 啊、玩探就玩探探、啊，就玩探探啊！然后直接被封锁，直接被 听得。上次那个暑假打工超低的，那一堆人全部玩探探。啊哈！有一个朋友说：“出了啦，出了啦，出了啦！”除了可以滑更多的，不知道 没有探探除可以滑。可以没有，可以看有谁喜欢你，然后你可以直接去滑他。 没有、啊、都可以啊，但是比较多人，然后可以先可以滑。 没有，探探现在是没有付费，他不能看到谁喜欢你，就是你人在随机中滑到，说什么你们刚好同时喜欢，你懂吗？哦，有付钱就是哦，你可以看到有谁喜欢你这样子，然后你可以决定你要不要滑他。 你玩蛮多的、 欸，我看我全力滑、欸。 那你蛮寂寞的， 我蛮寂寞的，我没有，我都滑没有命而已。我 蛮有命吗？ 啊？ 有命 啊？ 没有命啊！ 因为没有滑到罗新平啊！ 我、哦、靠！ 爱告不命。 没有，我只要滑好玩而已。 那、啊、不该就跟你讲解答了吗？我都讲解答 了。啊，没有罗新平，我色心组啊，看你们罗新平这样子啊。 我都已经那个 JRO。 我都已经觉得 solution 都已经写出来了。 觉得 solution。然后这个学生用8+9 like。追我 IG 吗？不追。 很低调，你觉得好笑？你觉得 solution 蛮好笑的。 素人。 要不然怎么发 solution？ 这 个蛮好看的、欸。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还是很难的，那妈的，考试英文的就是很难 的。有，他已经是哪里面最简单的？哇 ，particular 不更难吧？ 我已经过完这场 game 了。可是我有看到， 你现在就要开始找 particular 了。 我有看到，不尴尬。 不会啊，你要开始找 particular 没？居然不讲话，低能儿。 讲不出来吧？ 软的。 转身离开，你有话说不出来。 三小啊，玩这种什么小？ 好，我先去吃啊，等我回来 啊。啊， 太难过了。 干嘛？三星，你干嘛？ 吵架？ 这你自己写的、 哦？怎么可能啊？ 他们是什么？ 你先往下好不好？ 他们什么都，这边什么都没有。 没有，你要按那个机台。 登录游玩。 你按机台，然后你按开始游玩。 对啊，没有东西啊。 啊、你不要按二号机，你按一号机啊！ 哎、欸，沙小，哎、欸，这个东西有那个耶，有错误哎，我直接随便登到一个别人的那个耶，别人 没有啦，它是测试版本而已啦。 哦，所以我随便登录就是有， 给你一个账号登录啊。 哦， 我不玩了、欸， 我开始啊， 快看，这不玩怎么看？从一开始到现在怎样？ 啊，是真的有在动吗？ 我还是很难过，我也是人，好不好？ 你玩一号机啊？我可以看你玩。 你5566哦，还会难过？ 我也是人，好不好？我也会难过。 你5566哦？ 你骗人啊！你根本不会难过，王八蛋。 他就五五六六啊，虎烂王。 我现在整个超难过，我傻小啊。难过要干嘛？你知道吗？难过要去三合院去逛逛。那、啊、我现在要去。 好了，赶快去死一死啊！ 干你俩！操你妈的！你现在安慰我，这样不要诅咒我。那我电脑就放着哦。啊，如果你们等下听到有人讲话，就是间谍，不然就是有人进到房间。 没有啊，就那个啊，就是再吓你一次啊！ 再吓我一次！操他现在吓我，我就扁他！妈的，我现在已经不能开玩笑了，反正他也把我当玩笑在看。 哈哈， 哎，不要这样啊！ 好伤心啊！ 也、欸、不要这样啦，不要这样啦！ 怎么跟苏玉珍的事，怎么跟苏玉珍一样伤心啊？ 没有，我要经过 伤心欲绝，你只能听伤心欲绝。 可怜呐、啊，可怜呐、 啊！他为什么要学我的风格讲话、啊？ 没有，我现在不要学你，我现在是发自内心，那我要重新拜拜。 这不能甩爪，甩爪！ 跟他干嘛吵架？ 怀疑我的人生跟他搞赛了。 他干嘛？ 他 告诉我他干嘛？ 假吵架，假吵架！ 甩爪，甩爪！ 他不在新竹，要怎么吵架？ 他哪在新竹？他没有在新竹啊。 他台北啊。 对啊。外地我的人生跟那高山， 但他只有在他妈的有事情才会上来，然后平常都不会上来。 哦，卡到，敢猜 到吗？哎、欸，我有找到一个、欸， 是啊， 他就表面朋友没，他就表面朋友没。 我这么歪， 喂， 哇，他有夹到记录啊！那个7月31号3点，那是我夹的， 没人在意。 干嘛？啊，夹要钱吗？ 不用啊，你可以一直夹，因为现在是测试版啊。 夹， 这是我群组里面的写 React 的人写的。 React。 什么群组啊？那么有趣。 他、啊、那个写程式群组哦。 程式群组，你不是做程式很无聊吗？你说 Podcast 没有讲程式，没有人要听吗？ 对啊，没错啊， Podcast 真的没有人要听啊。 没有，还是有人要听，很多人会开科 技。啊，你闭嘴，闭嘴，闭嘴！不要再讲，不要再讲，跟智障一样啊。 别在 自己在问呢、欸，你自己问我讲呢、欸。 你根本智障一样，根本智障啊 ！Podcast 怎么写程式？我用 Podcast 教你干的吗？用讲打程式啊、喔？ 你看， 好过分哦、 喔！当然不能直接教你程式啊，白痴哦、喔！ 好过分、喔。 然后听，那你就听一大堆技术智障，然后再讲一些妈专有名词，是谁会想听？白痴！ 什么技术智障？ 当然不是讲专有名词啊！妈的哦，你会不会动脑啊？ 智障。 什麼技術 你觉得人家会在 Podcast 讲这种名词吗？他妈，你才不会懂啊！你才智障啊！妈，想想看， 白痴，妈的，这没有搞头的东西，在那边耍智障。 我找到怎么办？我找到怎么办？ 你找到怎么办？ 啊，你知道理亏就不要 了。干嘛没话讲？没话讲了。 傻小，你说每次都搬错了，我知道理亏就没话讲，就是每次理亏没话讲，傻小。好啊，那你说，你 Podcast 你要讲什么东西？你要讲什么东西？你先理出一个东西、 啊。我就说有啊，我没有说要讲。 讲、啊、你讲嘛。 没有，就我不是讲说他们会讲一些他们的经验啊、经历啊，就是讲自己的故事啊，只是有掺杂一些而已啊。 所以你要讲故事而已吗？ 哎，歪的。 所以你要讲写程式故事是吗？心路历程 是 吗？ 我之前看的是。 所以你要讲什么？ 我之前看的是他是设计师，他讲他设计 的故事，就是 UI 设计师。然后他就讲说他的一些心理的想法， 跟他遇到的事跟他的价值观。 那讲屁话、啊，那你讲屁话、啊，你跟我讲二写程式写程式傻小。 啊，也有写程式啊，也有写程式啊。 你要讲一个 story， 懂吗？是 story 这个分类，就是 story， 就是一个故事哈，反正就是一个故事哈。 啊，对啊，啊，你在那边讲说，我写程式，写程式，写程式，是这样啊？ 我没有讲，我没有说讲写程式，我是说 废话。到现在当然没有啊，是这样。 我是说讨论技术，不是说 讨论技术，讨论技术。你跟讲故事又有差别，现在要变成讨论技术 了。哦，是啊。你干技术也可以弄成一个故事在讲啊！ 哦，你写小说哦，技术可以用故事在讲。看我要，哎呦哦哦，干惨家了，白痴啊！他掉下去了。 他会不会独立思考？他废物。 傻小。 先入为主了。 欸，他的那个摄影机屏幕，摄影机会跑掉、欸。玩太多次他会跑掉。摄影角度已经跑掉了。 啊，让我找给你啊！ 插到别的地方去。这夹不起来，太重了。 去试一试，我看一下，我要玩一下好了。 我在玩一号机啊。 啊，怎么等？要登录哦。 你登录就好，登录他就随便给你一个那个。 这个我也不会听啊，我找到，但是我自己不会听啊。 Soft skill engineering 呢？哦。 但我要说的是，还是有人在听，只是我不会听啊。 哈哈。傻小，自己打自己脸，智障。 他会够哎， 我讲一点 实话，他会讲够哎。他徐乃麟， 还有这个 Strong and Happy Hours 啊，其实蛮酷的，就是请一些，就是在一些什么 Netflix 什么的功能，然后讲他们的事啊。 这哪有？哦，在写 Call Review 啦，有 Call Review。 他为什么是在讲那个啦？就是个人的经历体悟跟 啊，对啊，你那边讲科技发展，科技发展， 也不是科技发展吧？ 我讨论技术，讨论技术。OK， 讨论技术，我怎么没有看到任何一个讨论技术？ 哎，你有听吗？我操你妈的！ 没有听啊，我没有听啊，我看他的子分类 啊。 Technical leadership, learning new technology, quitting your job, getting promoted, code review， 这什么？这我不会念。哎 ，much more 可以收爪，可以收爪吗？ 所以基本上就是，等一下， 可以收爪吗？ 哎，谁在玩啊？ 我在玩啊，干！ 你不要玩我的啦，滚啦、啊，去二号机玩啦、 啊！那就没有东西了，二号机。 滚啦、啊！滚啦、 啊！跟你玩 ！妈啊 ，Technical leadership 啊，操你老师的 ！Learn new technology 啊，你他妈故意挑着不讲讲。 我讲 learn new technology 啊，智障啊！ 哇，有讲啊，不是有技术，啊不是有技术，你操你 傻小！他是在讲说你的心态，你知道吗？是想说讲学习心态的意思。哎，好，我那你自己想，你自己想，我们在讨论一个。新形态的科技啊，这其实传统技术啊，给过了，给过了，给过了。 啊，没关系啊，我给你一点面子啊，不要这样啊。 给过了，但是我告诉你，如果你一个 podcast 全部在讲讨论新技术，好、啊，如果你是像啾啾写那种讨论新技术啊，讨论一个冷知识，像以那种方式哦，但是不是以完全那种。方面的技术，反正就是讨论知识。他妈的，我觉得不会有人想听，除非他比较有趣，不是就会学冷门。 受众一定是不是很广，相对不是很广。 啊，对啊，所以他，所以他为什么会为什么要做这些东西？就是我们怎么薪水，离开你的工作，怎么升迁，然后 讲什么，讲我都可以吧，我觉得还 没有、啊，因为 其实然后打城市礼仪啊， 对，你想一下嘛， 阅读城市礼仪 ，Podcast 就只是他，你想让他声音版 YouTube 嘛，啊 ，YouTube 影片什么都有啊，所以其实你什么都可以讲 啊，废话啊，那你就盖瓜所有啦。那你就全力盖瓜，全部都盖瓜，你讲什么都对啊，对不对？ 所以我才说，是啊，所以我才说是有没有人要看，只是你的受众是哪一方 面？啊靠呀！啊，我跟你讲说，我玩这个东西的受众是讲干话啊。 那就不 我刚开我一开始就敢讲干话啊，你一直跟我说哦，讨论技术，讨论技术，讨论技术，你智障啊！你是听不懂人话还是？ 没有啊，你说根本没有，我就说有啊。 好，讨论技术，讨论技术。 但是小优 感觉 break lives matter， 你都卖衣服，就有男的会去买。 他会一直扣款，如果扣到没有钱会怎么样？ 没有，你重新登录，他会自动给你满钱。哦。 啊，不知道啊，这个机台在哪里？ 你 怎我怎么会知道啦？ 怎么会知道啦？智障哦。 还是控制店家？ 我怎么看我订阅的、订阅的、关注的，用 Spotify？ 他不是有写吗？ 快递我的人生。 哦，我的音乐库。 好热哦。 我还有戏骨为什么啊？是好久以前的，我根本没有在听啊。 还有。 没有，没有，没有 找不到，我就把一个红色盒子抓倒而已。 没有。 啊，你觉得这东西有搞头吗？ 还不错啊，没有啊，这不是在日本已经有人这样搞了，他把你夹到就寄过去，寄到你家。 啊，是啊，我都不知道 你不知道？啊，不然他怎么会就搞这东西出来？一定是看到别人啊。差一点，干，差点堵到了。点数不足，抽支点数，我要出支的金额。 到点数不足， 好，我直接随便付款嘞。 哦，真的有日本有可是没有那么台味，日本味。 台湾台湾有做什么特别的种菜？这个模式种菜，你懂啊？实际上有做啊，赚蛮多钱。 我看到他在种啊。 对对对，你看他洒水洒水，然后可能过两天他真的长出来了，真的有赚钱。 可是不是线上吗？他不是线上吧？他只是种菜夹娃娃机啊。 没有，就是一样的形式，但是他在种菜啊，他不是夹娃娃机啊。他就是比如说我跟一个洒水，这钩子变成洒水，就洒农药，抓虫之类的。 三小开心农场哦。 对对对，真的真的真的线上的，这是实际有东西啊，有赚钱的东西。好像在台南呢。 真的、 哦真的真的，这吴老师讲的。 可是干这个东西写的好老、哦。那种怂味， 抓不到啦，智障啊！ 抓热霸，干，有点不太、欸。 总会。 哎呦，动一下，动一下。 哇，都要不减。敢来抓热霸？干这个设计太丑，丑到我不想要用。 Go Go， 超难玩的。 这看起来很精致，好不好？这看起来精致多了，抓乐包看起来精致多了。 啊，毕竟人家测试版，人家什么东西都还没做啊。 灵魂，灵魂， 跟抓乐包很怂，好不好？哪里好看啊？ 抓乐包很怂，至少比那个至少比白白的好看吧？ 啥？白白白白还没做完哦，白白做完很好看。 有万一是一百， 好贵， 我夹不大啦，我夹不到了，干。 他是故意要 夹 不好的 吼。他说他故意把它调成黑，因为好像全部都我的灯夹到，没有人说他有夹到，所以应该就是 屁啦。下面两盒哎、欸，下面两盒的东西哎、欸， 夹到 那就是可能是以前有吧， 真的有夹到， 你一个人，只有你一个人夹到啦，只有你一个人夹到。 我说只有我一个人在群组回他说我夹到、 哦，原来是这样。 全世界就只有你一个人夹到。 啊，他其他机台都没有啊？欸、真的耶？ 没有啊，有三个机台啊。 哦、我按到四号机没有东西，等一下、啊。Fun Happy Hour。他想要逐字稿，好扯！怎么有逐字稿？5.5 可以观看数不错、啊。 可是我知道花钱，你还会玩吗？ 不会、啊，平常就不玩。 他不夹娃娃，他不夹娃娃， 不夹娃娃，你干嘛玩这个？ 这不会教啊！我玩这个其实有点怪。 哦，有二号军呢，我玩。 刚刚你怎么没有？他妈怎么没？靠，他不是在玩教啊？ 没有，他没有看到。 Go！ 白痴哦，都夹到自己的绳子是怎样？被二号机卡住了啊！去用一下。叫他用一下，卡住自己身子。哎、欸，叫他去用一下啦。 我已经发现啦， 二号机有问题啊。 这可以用手机玩。 手机玩应该很难玩吧？ 三号 卡住了，这不能动吗？ 没有啊，他卡到自己的线呢、啊。 哪有？ 二号机，谁在操纵我？白痴啊、喔！他哎、欸，他两如果两个人控制，他会互相干扰。 Go！ 哎，怎么这样？ 谁在操纵我？你们要搞我后背，你们要搞我后背， 中奖喽！ 不知道谁中奖。搞我后边了，搞我后边 了。哎、欸，奇怪，他这是 bug 吗？为什么两个人可以同时发动一个爪子啊？刚是你夹到吗？ 没有，我没有夹到啊。 Go！ 吵死一只狗，狗什么屁呀、啊？ 我夹到了。 中奖喽！ 我夹到了。 应该是他在家里放，好惨！应该他在家里自己放。哇！他刚那个机器一直动，我觉得很烦。 我觉得他声音要让我们可以调，不然声音太吵了。 Go。 啊！回来了。 哎，快点下去。 啊！ 线上夹娃娃机啊！ 他妈心情不好，你给我线上交啊！ 玩一下，我来传。 好，玩一下就好了。 是啊，二号机狗屎啊，二号机狗屎啊！ 他不是要钱吗？ 不用钱，不用钱。 不玩了，垃圾。 我现在床上吃东西，操你妈！ 有病啊！狂骂谁？ 就靠在床上啊，靠在床上啊。 那就配着吃啊。 配着吃、啊，沾酱，沾酱哦。 你从哪里给我、啊？根本没看到。 上去， 你就沾酱就好啦。 哪里？ 这底下。 不要放了。不过那个床上小桌。 好可怜哦！我已经看到你画，我已经看到你的画面了。一个人在床上吃东西，好尴尬。 我很可悲啊！ 可悲啊！真是可悲啊！可怜呐、啊！很小啊，完了。我那些卡通吃那些下腰啊， 是为了送两罐书跑给我们。对，我们追求的是生命的突破。对，然后我们比较真实的踏在这趟旅途上。 哇！他妈直接一裸啊！ 一裸！ 一裸是啥？ 一裸！ 一裸！ Hero，Hero，Hero， 北科英文，我要借潜水机逃走。 潜水器 怎么呀？ 那我们在外面晒，然后没地方晒。 这样一路走就干了。 对。 为什么我有账密？ 那个乘客对，碰车，然后马上大声叫说。 是现实的，为什么？ 快点！ 是现实的呢，通常不要钱。 然后他请我们喝咖啡，然后跟饭这样子。然后还好， 我是觉得他是真的， 我觉得很感动。 为什么不用？ 是那个司机，他就看我们就是一直在走，他就说 他 需要神。然后来他就跑，他就开车回去跑远，然后是为了送两罐水果给我们。 哎呀，我被甩啊！我雕花大师， 雕花大师。 想要带他来看看台湾的 潜水机的智慧， 靠！ 我现在在体验那个潜水机的智慧。你们在看我吗？ 潜水机的智慧，等下 YouTube 要跑出来了。 别到！ 屁呀！ 没有，不知道。 哇，你把它当钓鲸鱼去那么简单哦？ 很难的、哦，会吵架。 现在已经过去式， 过去式了，还会吵架嘞？ 吵不起来，没得吵了。 啊，我家可以干嘛？有东西吗？ 没有，这不假的。 有多少人？ 吵死了！ 闭嘴啊！太吵了！ 我要把脚抬了。 脚抬。 这谁做的？蛮屌的。 根据联合报报的，台湾的近视人口为 90%。 揍这个人，我应该会把他扫进我。 九个近视是全世界第三。 你有没有公司？ Wonder why？ 其实近视可能跟基因有关，但是后天的影响可大了。像我爸妈就没有近视，完全是 那个人把我当表面，我会把他当吧。 不过我呢，因为是电视儿童，加上很爱玩电动，所以我近视大概300度。 你不要装了啊！ 我大概15年前有去做一个镭射， 这段练费影响体育吗？ 现在的视力还算可以生活吧，只不过太近有点吃力，所以也许要配一个老花眼镜。那我老婆也是从小近视。 卓越， 雨伞学院。 你近视多久 了？什 么东西 ？Face 的一个一年级。 什么时候开始近视？ 我没看诶，我怎么会不知道？ 国中。 国中哦。 对。 你知道专业眼科是说半年就要验一次光，密集 还蛮密集的。 那你上次什么时候验光？ 就配这眼镜的时候啊，五年前吧。 你知道我最后一次验光是15年前， 演一个人坐在床上吃东西， 对， 就雷射的时候。 对，啊，你是5年前吗？ 穿越啊！看这种 穿 越， 我觉得我眼镜好像有点。 Let's do it。 所 以你记得你上次验光的经验吗？ 就是要遮一个眼睛啊，然后鼻子左右上下、啊， 还有那个什么热气球小房子， 黑框眼镜啊，然后再贴一层镜片给你上、啊。 对，但今天会不一样，因为今天我们就是来到。 真的不好看啊，真的不好看。 现在感觉没安全感， 为什么？ 他变脸，他变脸， 世界都很 好。第一个步骤就是、 這個，所以你这样，你又在玩我。 其实我们可以先测一下度数，因为他是很精密的去测量、嗯，所以他其实测到的就是比一般在眼镜店的还要再更准。一般你外面的那种自动验光机的部分，就是它测你大概度数，它只会有一条光，多的话可能会有3条。像我们这台机器有超过1500条，所以它是很多光束进去，所以它每个位置都是可以测到的。 哦，所以这台机器已经测出它的度数。 嗯，白天的时候头很小的时候大概233度，可是它晚上的时候大概有258度。哇，再加上就是说我们的散光比较高一点点。 那这边度数都检查出来，为什么还要去另外一个机器？ 因为这边它只是测我们眼睛，就是你没有调节的状态下测到的度数，我帮你看到的是多少度这样。 对，我其实有点听不懂。我这样讲对不对？就是刚刚那台机器是比较客观的， 对， 就是机器去测出它的度数。 对， 但是这个比较是它的主观。 对。Z K D E P 很好哦，那这一排有没有办法看得出来？ 为什么 比较吃力？老人家是不是耳朵听力也是会越来越差的？眼睛也是一样，调节能力也会越来越差。那您觉得直线清楚一点，还是横线清楚一点，还是差不多呢？ 差不多。 差不多，很好，没有老花花的。 我想问一下，为什么要放这么多片？ 因为我们有近视的度数，然后也有散光的度数啊。那我们先用叠加的方式，然后去看。然后确定 OK 的时候，他就会把它直接坐在我们的框架的镜片上面。 好，谢谢。让我看一下那个。 我比较眼睛失败了。 树啊，嗯，就觉得那些树都，那些绿都好，好翠绿哦。你觉得有可能哦？就是以前没有那么近视的度数， 看了我在看雨伞学院，看见吗？ 常常眼睛都觉得很容易累，我的眼睛要去适应那个镜片，所以到了晚上的时候，其实眼睛是真的蛮累的，眼睛辛苦了。 哇 ，iPad 哦，干你啊！ 第一步就是把这个镜框带到我觉得最舒服的位置，再用这个机器，然后找到我的十字的光学中心在哪里。我把镜片最好的光学。品质的地方，光学中心坐在这里。 好了好了，小心。 近，有的人光戴的比较远，那戴的比较近跟戴的比较远，它其实度数会是不一样的。那这样子， Result to locate in the dark. 我今天吓一跳 哎， 因为我平常也是眼睛有点痛。 一直都是这样，戴好。Netflix 是北欧最大药头啊，看见啊， 这绝命毒师的， 不是线上药头上线的什么东西？ 其实是这样的，因为 好看 的， 比特币啊，比特币、啊。 一般来讲，都用的是，那这里面就是我们的基金，那可以讲它的基金。 但是呢，毕竟事实上眼睛并不是。 对，今天苹果正面财报啊，不爽啊。 对啊，啊你有赚回来吗？四趴有赚回来吗？我靠， 我不知道，还没开啊。 但今年好热，开冷气。 可是今天有那个听证会，所以也不好。 自然是一个三星，你会发现你我每天都在看三星。 相机就一坨一万一啊，它小啊。 对不对？以后你度数变了也没有去换的话，体验在你身上，你会觉得、啊、常常会。 比特币是骗人的吧？ 肩颈绑紧， 皮皮直接充十趴十五趴， 是就很不耐烦呐、啊。其实这些很多。 一万一怎么没进啊？ 又是热气。 没进啊，一颗啊。 是有近视， 大概几度？ 没进啊。 不是啊，比特币涨幅那么大，那它为什么现在还在、啊？ 这个剪接师开始老化， 真的 不意外。 是我买了，会不会明天就跌底？现在谁敢买？ 对吧？我也问号哎、 欸。为什么它为什么不会倒掉？ 苹果六趴，我直接削啊！ 它不是六趴哦，哇，你好赚哦！ 没有，他在正，他在他像在正二一样、啊。 我觉得这次最有收获的就是，其实可以量到一度、两度。 我正3.02。 我的视力。 哎、欸，其实他蛮稳定的、啊，他都1万多啊，1万1啊1万， 钱 你就买了， 真的 好看吗？ 我、哦、没有，那是今天而已，我看一下3个月涨。 感觉很有。 没有，你就买啊，你就买啊。 那最高的， 上个月价最高啊， 立体哦， 我 现在连那个。 我现在一年嘞，一年现在是还好， 每一个边边角角，然后每一个光线都。 哎、欸，它其实也没有到20000过，它只有到17000，顶尖只有到17000。嗯， 念书就必须要带这个， 对， 不然现在真的看不到。 嚯、嗯，6%，我操！ 我很开心，我有一个新的眼睛。 嗯，不过， 所以这就是我的。 不过我出生那时候有买比特币、 欸、，Facebook 涨7%、欸，怎么回事？ 去拍片不方便戴眼镜，不过还是很感谢蔡司给我。 然后立马卖， 知道？ 不是啊，Facebook 怎么涨7%、啊？ 跟仔细的， 因为今天是那个、啊、他们四个巨头听证会啊，对， 9个人， 涨幅都是关那个听证会的事、啊。 巨头， 你说 Apple、Amazon、Facebook 还有嘞？ 实在，大家每天都在看手机，是不是 ？YouTube 啊 ，Google。 哦、Google, YouTube, Google 被我移到很下面了。 对 ，YouTube 是 网站，然后再去看你家。 好 ，Google 被我移出。 你四大 之后你， 你看你四大巨头，你湖人队。 300度或者325度，而是300。 Google 竟然没有败，没有在我的关注列表里面，太可怜了。 希望大家对这个影片有。 你不是讨厌他吗？你不是亏吗？ 亏啊！ 7岁的小 孩， 他直接全部卖掉，他直接亏掉，直接全部卖掉。现在开始 Google 跌啊！ 我虽然跟验光师 没有，他有卖别的，他自己买一堆，我看他自己买4个。 有问题的话， 你亏多少钱？你要玩？ 我没亏啊，赚啊！ 亏的是我， 他亏的是他，我们现在没有亏啊，我真的没有亏啊。 又视力变， 我到现在赚， 我现在我都还是赚的。 赚多少钱？ 因为他收手了， 10美而已啊。 他熟辣就玩熟辣方法就好了呗， 十美， 买一块买一块买一块，没有90美啦，90美讲错了，不是10美，90美。 不玩很久，然后赢90美这样， 2-3个月吧，差不多啦，2-3个月差不多。 2个月啊， 那就2个月啊。 IG 哎、欸、，IG 有开会， 差不多没2个月。所以今天 我们来聊一点。IG 有开会啊。死刑。 你在攻他小，你到底在攻他小？我是孬 种。马克·祖克伯跟库克啊， 又要跟 IG 创办人了，跟 IG 创办人。 IG 啊 ，IG 啊！ 你到底在攻他小 ？IG 已经 ，IG 已经那个了，他妈创办人都已经离开了。 那 IG 现在谁的 ？FB 的不是吗 ？IG 是 Facebook 的啊。 那 FB 就。FB 这样直接垄断整个社群网站， 他赢啊！你不管用哪一个，他都赢啊！ Twitter 不是人啊 ！Twitter 不是人啊！ 嗯？ 这 Twitter 不是人啊 ！Twitter 没人在用啊！ 还是根本不知道 Twitter 是什么 ？Twitter 没人在用 吗？ 是贵也在接近最高点的。 世界首富也在、欸，贝佐斯、欸， 哎，你还知道贝佐斯哦？ 你不知道，因为我本来就知道世界首富是那个亚马逊的嘛。 哎呦， 我感觉要听你爸讲。 亚马逊雨林呢、啊？ 我本来就知道世界首富是亚马逊，干谁不知道？全世界都知道吧？ 什么世界首富不是你吗？ 对啊，世界首富不是那个吗？那个是什么？ 比尔盖茨 吗？ 五十趴。 啊，一堆人都以为比尔盖茨要超市长，每个都啊不是啊。 曼德拉效应，曼德拉效应，曼德拉效应。 比尔盖茨也不开会。 低能儿是不是？我看你是低能儿是不是啊？ 曼德拉效应，曼德拉效应。 哎、欸，为什么比尔盖茨没有去开会？ 干你娘嘞！哦， 曼德拉效应。 干、 啊、嘛？ 干你他妈几万年前就退休了，是不是靠腰。 他爽了，他现在在帮那个非洲人做马桶啊。 哈、欸、这是真的，这是真的。 听起来廉价，所以他现在他净资产还有1000多亿美元呢、欸，多么屌！ 坐马桶啊，因为他坐马桶啊。 贝佐斯现在多少、啊？但贝佐斯快2000亿美元了，是他小，他无限往上。 全球太空经济规模持续成长。 阿克祖克伯多少啊？马克·祖克伯还没有比尔盖茨多哎、欸，太逊了吧！ 靠呀，比尔盖茨是一个时代的他妈的领先者，你要怎么他妈比他多啦、啊？ 巴菲特，巴菲特哎， 巴菲特是巴菲特快跟李仁辉差不多了啦！ 头了，一头。 喂，阿妈， 跟他直接诅咒他，你股票永远都会输的，他股神，你在诅咒他。 一头龙是怎样？ 陈轩是故意装耍白痴啊？ 没有啊，我现在就是在演啊，我在演啊，我在演戏啊。 有啊，史蒂夫和戴夫啊，史蒂夫和戴夫啊。 我现在在演啊，我就是表面朋友啊。 你我不知道，我早就知道了。 你被玩，你被玩， 被玩，我被玩，我是乐色。 傻笑。我是 喝酒啊，喝酒啊，我先出喝酒了啦。 怎么没有？哎、欸， 你说 这段能不能传一下那个 跟 基米 喝啊？你可以跟基米喝啊。 哈 哈，基米会倒啊，我不管死他。 你就打反垄断听证会。 哦，是反垄断听证会，因为他们是巨头哦，好酷哦。 没有，就是因为反垄断法案，他们要判他。 哦，那为什么他们会涨？ 就是听证会结果没有要制裁他们啊、 哦、 之类的吧。 哦， 是看全球顶尖 CEO 的演出。哇靠，没有啊，那个马克·祖克伯不是假人吗？他这个开会不是说是假人啊？ 机器人，分析人， 对吧？他不是假的吗？超好笑。 霍金也是假的、 啊。那时候说他是机器人，真的超好笑。 那是两天前。 是吧？ 我这个 Google 直接印度人呢、欸，直接是三两个白人，一个机器人，一个印度人。 哇！超好笑。 机器人是哪一个？ 没有那个 马克·祖克伯。 马克·祖克伯啊，上次不是被说他上次开会被说机器人？那不是马克·祖克伯假的，超好笑。 什么意思啊？我听不懂。 就是之前不是有那个。法案会讨论之前 Facebook 不是泄露那个个资吗？然后他被抓去美国议会开会嘛，对不对？然后那个老人议员就问他问题，然后他回答就很像机器人这样子。 表示他长得很像机器人。 你可以查 YouTube 找。 他把眼镜，那边有一个把眼镜拿下来。 罗巴。 现在在挑战。 拼啊 ，M A R。 Zuckerberg。 哦 ，Zuckerberg。 现在跳 Papi。 Mark 那么难吗 ？Mark 超好 笑。Mark 没有啊，还有一个是那个，对，是有几个印度人，一个印度人，一个老人，一个印度人，然后一个那个分裂男主角。 公阿小， 分裂男主角啊。哦哟，你不知道他有去演分裂啊？ 啊？ 对啊， 你就乱闹哎！ 贝佐斯有去演分裂啊？ 乱闹 哎！你自己去查。 啊哈哈！ 很 像啊，长得很像啊，长得很像啊， 一模一样啊，一模一样， 一模一样，真的是一模一样。 我都看着想说，干这俩不同的人，他妈的傻小。一打贝佐斯，然后再打分裂男主角，妈两个长一模一样。 跟讲话有低能哦。 真的很像、欸、真的很像，没骗你， 真的很像，那是真的。那时候我真的是以为同一个人，然后来现在他比较胖一点就看不出来。那时候他瘦的时候，妈两个长一模一样。 但他只是光头而已，你就说他们一模一样。 脸他脸长很像。 要另外眼睛那么疯狂，拜托。 你要看我丢的那个吗？这一段。 一个机器人，超好笑。那个是印度人啊，印度人他黑人凭什么在上面？ 哈哈， 白痴啊 ！Google 现在是 CEO 靠背， 我 Google CEO 是印度人的，对吧？ 印度人就会打城市的，我靠 ，Cody， 干嘛又出生又是 Hello World 啊？上面那几个出生都不是 Hello World 的。 被我妈吐出来就 Hello World。 白痴哦，那几个出生都不是 Hello World 的啊？那几个出生可能都是那个妈的那叫什么？ 唐凤才 Hello World 的。对啊，唐凤比较年轻呐、啊。哦，马克祖克我有可能是 Hello World 的。剩下那三个应该不太都不是 Hello World 的。 但是我 H Spice 呢？没 有，可能是0001吧。 H Spice，H Spice 也有可能。比尔盖茨真的，比尔盖茨有可能是 H Spice 啊。 伊能儿， 有个老的。 伊能儿，他妈的，干伊能儿，你说不出话、啊，太白痴了。 妈，这样不是给你逻辑判断，是讲智障话，然后干嘛？你又要认真哦？ 讲干话你要认真哦？ 讲话超认真，低能儿，低能儿，低能儿，你是低能儿、啊，你社交工程低能儿啦。 那我就问你， 好不好带？好吧，带。Microsoft 我 这个月 怎么赢的？他说中国从美国盗取科技，干讲出这句话，他不可能再被判，他直接无敌了，他直接金刚不 谁？ 金刚不坏。 谁？ 祖克伯。 他讲什么？ 他说中国从美国盗取科技。 然后嘞，原本是 川普直接 讲完就无敌啊， 川普直接政治辩护他就好了。 他直接讲完就直接无敌啊，他直接金身啊。 你说他讲什么了、啊？ 金身，让你打 low 啊！金身呢、欸？ 金人啊，暗金人啊，暗金人啊！ 金身， 国栋哦，硬要用大陆讲。金身，我真的觉得我还蛮可悲的。 你不要装啊！你人生立足那可悲。 没事，我在这里主位是我他妈做人可悲啊！ 怀底歪， 还好吧？干，这只是一个小小的，搞不好是误会而已。什么可悲？你是小小的遭遇战，你就这边 可悲。不要吵，那边装。 我做我不做人的方式，就是这样。嘻嘻哈哈，别人就觉得我嘻嘻哈哈。 嘻嘻哈哈，不要 啊！ 嘻嘻哈哈，不要 啊！你都没跟人家交心吗？嘻嘻哈哈，只是一种。 当然有啊，那个。 你拿什么交心？你根本没有在交心的好不好？ 嘻嘻哈哈只是一种行为而已啊，只是一个手段，让认识别人手段而已。 没有，下一句我就直接讲啊，你输了，你被他玩了，你不要玩这种玩烂的， 玩烂了，玩烂了，你 应该完全输家， 你闭嘴啊，你闭嘴啊，你玩不到人家， 你直接喜欢上他，你死定了。 晕船了，晕船了，哇，晕船了。 是 蔬菜男人嘞、欸，干我蔬菜男人，你靠腰，干我妈站 两船了， 零分啊，零分， 啊，晕船了啦，晕船了啦。 我跟你讲，你到时候很失败的时候，你记得你要想到我。 没有什么很失败，我很成功吧？ 我说你如果 输一段，输一段，晕船了啦， 晕了，晕了，晕了，晕了，晕了。 但我以后一定会变 全部人都喜欢我的那种人。 晕船。 什么废话？ 那你可能要去一趟韩国，就有机会。 是啊。 你给他那个、啊、瞳孔放大片，要带十片。 叠出来就叠出来，傻小。 我就直接跟别人跟那个历史老师一样， 就拍一下打，拍一下直接掉出来，拍一下就掉出来。 历史老师我忘记，然后直接拍一下，直接眼珠拍出来。真的太热血，这不能讲这种话，这种话真的太热血。叫什么名字、 啊？ 王金瑞，王金瑞啊！ 金瑞， 但他是不是当班导？他是不是当班导？ 不是，我班导杨美红啊，靠腰。是因为他没班导啊。 金瑞哥， 眼珠直接拍出来。 哎、欸，阿、啊、你姐没认股啊？ 为什么？为什么一个职员会认股啊？ 没啊，我想说他们初创应该会开放认股。 哎，他们公司也不少人吧？一个媒体公司应该要不少人。 那公司很大，但是我不知道他现在有没有在做。其实我不确定他们现在还有没有在做。 所以马克·祖克伯没有念大学啊？ 靠，不要，不是哈佛一两个， 还是有毕业？ 休学，哈佛休学，哈佛休学。 安西亚也没有念呢、啊。 那、啊、哈佛休学，那个北科毕业还是赢他？ 谁？你哪能赢他？ 你不要吵吧！ 没有， 干你啊！ 笑死 他！大鹏休学，他没有毕业证书啊！我蛋！ 你上帝！你他妈的！你又 就在扛过就扛过就赢了，扛过就赢主客博了，扛过就赢主客博了。 他在台湾不就这样吗？ 干，讲话好低能哦！ 他现在很生气啊！他现在心情很失落，需要讲智障话啊！你可不可以有一点 sense 啊？有一点讲话的 sense 啊？ 难怪别人不理你啊！ 难怪别人不理你啊！ 你们在帮我嘴他，傻小。 有，我要嘴你啊！难怪不理你啊！ 啊，为什么我他妈又掉下去了？我怎么又亏了他妈的一发了？ 傻小，没有、啊、你啊，白痴！哎、欸，你都知道他是那个突然涨幅出来的，你要赶快卖啊！涨了6%就赶快卖啊！ 他高中就写一个音乐程式，我高中在干嘛？我高中在磐石高中。 脚牙，脚牙，你的脚牙， 他会脚牙吗？你说我会脚牙吗？啊！ 主哥，我请1000个工人帮你绞牙。 妈，直接看他们紧的超壮的，狂绞。 哇，主哥，我 直接请1000个，妈买1000个那个自动绞牙机啊！ 我自己机器人复制机器人， 然后直接机器人 纳米机器人，纳米复制啊！ 他有嘴巴就可以绞牙了，好不好？他有嘴巴就可以绞牙了。 你让他举石强身，我都不知道巨人是怎么样。 白色的肌肉，二头肌夹起来，转一圈就脚牙出来了。 那超低能，好不好？什么子弹可以卡住？ 真的好笑啊！子弹卡住好笑 啊！啊，子弹啊！ 这一轮全力认真讲说，哦，我巨强是可以把子弹卡住。 我操！我 他认真哎、欸，他认真嘞、欸，他在认真。啊！ 干你娘！然后李恩也很认真啊，干李恩也是智障，那两个智障，两个肌肉怪物， 两个肌肉怪物。 这种偏危险，嗯，我还是保维持原状好了。 维持原状，好吧。 我现在已经亏了0.9了，没事啊， 还好啦。如果哎。我觉得你不亏你就买，因为现在是最高峰哎、欸，现在你看现在最高峰嘞、欸， 哎、欸、不是什么为什么 是都买在最高峰去靠腰哦、 啊？不是啊，现在是最高点哎、欸，先卖掉啦。 你、 欸、 为什么 最高峰啊？ 哇你 哦他没有跌他没有跌下来啊？ 那是理性分析，你是胡乱买然后你去指挥人家是怎样啊？ 欸、为什么 他在最高峰哎、欸？他在最高峰该卖啊，赶快卖啊！ 为什么有三个一起创办？为什么主客博大家都只知道主客博是谁？ 啊，主客博老大啊，多呀 ！CEO 啊 ，CEO 啊， 是老大 呀，多呀，多呀！ 就那两个，另外两个吃屎啊！ 吴宗良也多呀！ 吴宗良多罐头鸡鸡啊！ 这就跟北区有很多学生，但大家都 是不是？我刚听到什么？ 罐头鸡鸡啊，那 个罐头鸡鸡傻小了，白痴啊！ 很粗很短，跟罐头一样。 你啊，傻小！ 吴中也是我，傻小，吴中没有写诗哎，为你写诗啊。 为你写诗，为你记。 哎、 啊、 呀，这是一个线上热播的人。哈哈，沙小，作家吴忠良。 沙小啊，他是怎样遗照、啊？ 今天为大家介绍的诗人是来自新竹市天主教磐石中学的吴忠良老师。 许多知名诗人受到他们的鼓励与熏陶，于 是诗呢，我感觉跟那个李梅珍的那个竞选一样啊。 就对文学非常感兴趣，那时已开始大量 阅读。吴英，你现在在干嘛？ 和张伟小说。到了高中，又因热爱于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品。散文、小说和现代诗。 那你不是说长得很像那个女朋友？ 长得像我老师啊， 中文系参加文学讲座， 长得一模一样。 认识许多知名作家，也受到他们的鼓励与熏陶。 那个，我爸爸是看画作的。 看现代诗。 蔡丽宇啊。 后来又想发表作。悲绪写未完成的季节。 我每次看蔡丽宇。 蔡徐真的是作秀做出来的，真的。 也是看他的节目上点话的时候是真 的。他真的作秀做出来的。 哦，我们已经录一个小时多了。 他是那个、欸，你知道他是那个吗？他什么？他就是在。 我怎么知道？到底是 他假台独分子？他假台独分子啊？ 对手那个底下鬼混的，好啊，不被假。 什么东西啦？ 到底要不要自提人选？蔡其芳表达， 全家议事长就 闭嘴。 他在看那个啊，白痴。他在看我爸爸是干话之王啊。 什么东西？ 那个、啊、蔡其芳啊，他爸、啊、蔡依瑜他爸、 啊。 靠、 欸！那个跳舞节目， 哎、欸，我的 podcast 还没一直不给我上线，还在 processing 呢，一直 processing 呢，不知道 连这种现在 就那个、啊， 你旁边发小，霹雳银河是不是？ 霹雳舞团队啊， 是怎样？他是怎样？是他写的诗是不是？ 真的、啊， 好惊人哦！ 霹雳舞团队，那你怎么不用那个我们的那个？那个退出选战的那个退出政治界的那个， 这是谁？哦，姚文志哥、啊， 姚瑶，我们的姚瑶啊， 跟安全帽砸人啊！ 哎、欸，如果他那他是砸你，你会怎么样？ 他不敢怎么样，他熟了，他不敢。 没有，他更不敢砸我，好不好？我 弟啊， 我让你很、 啊、白痴啊！我就给你一个如果啊，你他妈智障是吗？不会， 我打回去啊， 打回去， 不敢，绝对不敢， 没有啊， 绝对不敢、啊。 我其实应该不会打回去啊，如果以我来说的话， 你馆长儿子腿被踩断， 下一个就是你啊！ 哈哈。 超小，那他儿子才几岁就被踩断，也太衰了吧！ 啊， 他说在球， 小孩子会复原的、啊，复原比较快啊，不用担心的、啊。 可是脚在很衰，在球场旁边就被踩断。 看完，小孩子无敌哦！ 小孩子无敌啊，瞬间回复啊，金刚狼回复能力啊！尴尬， 尴尬，超尴尬。 太金刚了吧！太金刚了！ 你好好笑， 呵呵呵，很可悲， 呵呵呵啦， 没有啦，现在我最可悲，现在四个里面我最可悲，我觉得可悲。 必呀、啊，我你又超越我，怎么可能？ 怪他， 可悲， 没人超越得了我。 好，不要超越他，不要超越他。 要超越他啦， 干你你啊！ 生气啊！他妈的，我他要生气啊！ 我没有生气，他没有生气啊，他没有生气啊，他老生气。 我没有生气啊， 我看 Netflix 啊。 陈俊不要骗人啊！偷偷在那边学 Xbox， 然后看 Netflix， 靠腰。 开着 Netflix， 你在看 什么？不学了啦，吵架不想学了。 苏队，你知道我选两个专题吗？ 三小，你怎么又改了？ 哎、欸，我就再加一个，我直接类比加数位一起做，我超屌。 干你超强，干你不愧是妈的北科燕军。 北科燕勋， 而且这两个不同教、不同教室，就是我直接找两个专题教授的。 不愧是北科燕勋， 那为什么你可以这样？ 没有啊，就是那个，就是说可以跟着过、欸。反正如果到时候真的要选，如果到时候真的只能选一个，就选数位。我跟你说 的。那你现在在学校啊？你现在学校读专题啊？ 没有啦，我现在交学费。我今天一整天都在想自己呗。 优志祥啊，独一无二哦。 不是啊，你怎么又？你怎么可以突然空降加到别人？ 我朋友也说他想跳啊，因为我们原本那个类比那个就很耍废啊，那老师给我废废的。 那、你自己要跑去类比？ 他很大咖，但是他实验室很废，就他实验室根本就连学长都不知道在干嘛那种感觉。 我跟我们一样。 然后，那我就直接再加一个，我就直接加没有数位那个就是有绘画，就是那学长干嘛？就这个暑假做完就比较好一点。 所以你无敌啦，你人生已经圆满一半嘞，圆满80%嘞。 他妈！我今天才，我昨天才跟人家吵架，我现在没有圆满，好吗？ 圆满什么啊？你是怎样？ 啊、你不圆满就是那20%而已啊！ 你又跟别人吵架了？ 你不要再装了哦，不行啊！ 天哪！ 还有喝酒啊？ 他妈，这跟你之前跟那个李思贤吵架一样啊！他妈直接全力骂一堆，妈隔几个月马上就和好了，干还在那边握手，操你妹！ 那是因为李思贤跟我和好吧？ 他都要别人跟他示好哎、欸，垃圾。 李思贤跟我和好，不过其实李思贤人不坏，但是他就是有时候很垃圾而已。但是他人不坏， 没有你人最垃圾了。 我 最大 骗了他。你过没？你大概过个在一个礼拜之内吧，然后你就会突然和好了。 可悲啊！我整个人可悲啊！你知道可悲要干嘛吗？可悲要看 Netflix 啊！ 没有，可悲要写人事啊， 写 H Spice 啊！我开始写 H Spice 了。 我知道你要去看那个啊，你去看 Mr. Robot 的、啊，你不上是不是看到一半？ Mr. Robot， 靠北就那骇客那个啊。 对，可是我觉得那个太闷了，没有很好看。 你要看到后来，他好看在第二季，第一天撑完，第二季不好看。 叫我看十几集，然后每集要一个小时，然后都很闷，直接都看下去。 我说你后来自己在看。 我就是看个两三集就不想看了，太闷了，无聊。比起那无聊，没人看 我。你要听我解释。我刚开始看的时候也把它关掉，然后我在隔了一个月之后没事做的话回去看，我发现说干这根本神作。你要看到后来，真的，你看后来，我跟你保证好看。不好看我去吃屎。 哇， 我现在没事。 我请女妖来代保证，我请女妖来做保证。 没有，我现在没心情看那鬼东西。 靠杯哦。你看人生错过一个很好的一集。沙小原来不想要播这个沙小，干你娘的！这在哪里啊？ 是什么？不行，我要看一下。立即登录。哎呀，为什么他有？为什么跟他看得到？ 啊，他就有追踪没？我不是跟你讲他有追踪？ 没有，我也看得到。 为什么？ 是公开没？公开没？ 哦，他心情又变好了。 没有啊，他没有毕业事实，没有毕业事实还是摆在眼前的。 嗯。 还好哎、欸，这普普哎、 欸，我觉得他是有变胖啊。 好的，不予置评。 可播啦，妈一群可播仔。 三军胜利组在那装可怜，跟我们这些人在装可怜，妈的，好虚伪哦， 就很虚伪。 反正就是那个、啊、假朋友啊。 妈的！越讲越激动。哎，你要我放一个你想看的文章给你？ 我想看。想看什么啦？这什么东西？我觉得我想看这个。 SB 点 net 吗？ 我已经很久没有写。好。干嘛？这嗯，没有，我坚信他是盘娜、啊。 哎、欸，不是管粉吗？ 我还好吧，我很理性在看他，好不好？没有那些粉太夸张、 哦。管粉是另外一个、啊，记错，管粉是另外一个。 我很理性在看，说到我都很理性在看他，好不好？ 管粉是那个蜂蜜柠檬那个。 没有，我现在是。 Someone saved this, your family's dead! That's the same! Just leave us alone! Just leave us alone! Oh, thank you.哇，迪亚哥哎，傻小，野狗 ，San Diego， 上次我朋友喝酒，然后就因为那个用他的听得直接乱约一个男生出来，干，结果那个男生直接骑 GoGo 来酒吧，干超坑的， 干骑 GoGo 来酒吧怎样？好吗？ 很坑啊，没有，就是他们直接在那个听者上面直接跟那个男人说，哦，我现在好想要，然后赶快过来找我那样，然后我再把舞弄，然后就那个男生真的骑过来，干超坑，然后那女生直接吓死了，是因为那个男生用他的手机密的， 然后最后呢， 干，然后那个就很尴尬，然后我们一坨人出去看，那个男的也很尴尬，那男的一定知道说干你要被玩，如果说我一定想说干你要被玩， 没有吧，你也不会去吧。 我不会去，但是 我如果是他的话，我就想干你俩，真他妈比小屁孩要玩我， 有点尴尬。 他是大人啊， 就大概是二十几岁那种，然后超尴尬，妈他来，然后我们一坨人在那边看，然后出来一看，知道就是用别人的手机乱密的。 太尴尬了，这样太尴尬了吧？ 然后 八五洞是什么啊？为什么会八五洞？ 八五洞啊，八五洞是酒吧。我那前几天酒吧喝酒啊，二十。 靠啊！那、啊、你就根本就没有人跟你喝，在那边去酒吧喝酒。 我、欸、那天很多人去哦，二十几个人去。 干嘛？吵一吵就没了。 好可悲啊！ 就烂啊！就烂啊！ 可悲啊！我现在整个超可悲啊！我现在整个、 欸、你现在朋友比江西伟还少。 对啊，江西伟还是棒球队，排球队。 他早上没有玩了，好不好？他是吉他社也没有去。 他不就没朋友？ 没有，他有啊。他有那个啊，他有那个谁，那个中班那个、啊。 多一文的。 蔡英文的， 我说别人还我， 没朋友啊？有啊，你零给他一个， 没朋友，然后现在过来住你们家，不是住你们家，在跟你们聊天，讲错了， 住你们家， 可播啊，可播仔， 可怜呐、 啊。好啦，那女生在玩我，她现在还密我撒小。 干嘛？然后等下又回复了、啊。 不管他有在玩你，你就已经中了。 我以后不会再回他了、 啊。那虎蛋，那虎蛋， 你根本不行啊！哦，蛋臭了。 他心软仔，他心软仔。 他已经爱上他了、啊，不行啊！ 他妈生气仔、啊，我最生气啊！没看我发飙是？没看到勋哥发飙？ 哎、欸，蔡俊，呆饼占卜社啊，呆饼占卜社啊， 呆饼。 呆饼占卜社啊， 瓜小， 哎、欸，你同学有一个是读湖尾啊，你光华同学， 知道，哎、欸，有那个陈怡君啊， 好像是吧，一个女的， 啊，胖胖的，以前蛮瘦的，然后来变超胖的， 啊、你跟他好吗？ 好啊。这样你喜欢他、哦？欢迎跟他讲。 我喜欢这 里。你知道今天同学，今天同学我直接不去。 为什么？ 我在新竹，然后我心情太差，我不去。 你每次这么烂，我发现每次这种烂招哎、欸。我喜欢郑宇轩，我喜欢郑宇轩。 哎、欸，我有看到你 YouTube 留言啊！我操你妈的、啊！ 是我的吗？ 对啊。 我的 YouTube 什么留言？ 我不知道我点什么，我应该是点你们惩罚影片，然后你底下 有。哦，没有，我每个都有留靠腰， 因为我都乱留。好低能哦！ 我最低能啊！我他妈全世界最低能。 啊，本来就是啊，你现在知道。 没看到勋哥发飙是不是啊？ 干嘛、啊？学姐赞啊 ，Turbo 学姐哦，阿斯。 还好吧。 干嘛？我喜欢、 啊。 怎么不行？ 爸爸 橘子才不行呢、啊。 面包比较屌。 橘子的垃圾。 看他现实啊。 谁 ？Orange 啊、 哦。已经结束了，已经结束了。 Orange 啊，杀小了。 已经结束了。 我很可悲啊。 那你要讲给我听呢、啊？ 什么讲给你听？去查呗。 去查。查杀小。 查他什么查他小？ 啊、查他查他 你不 查他， 不是都结束了？ 哎、啊，结束 了。那谁要查他？ 好，查一下。 哎、欸，怎么样？怎么样啊？ 怎么样啊？ 我现在状态很差、啊。 讲到低能话， 你要讲哪句？ 雨伞学院看起来超难看，你啥想？ 我妆很差、啊，我妆很 操！躁郁症发作。 能活着真是幸福啦。没什么啊，没什么啊，干嘛？ 哎、欸，不要啊！叫那个三军去看那个锅巴的、啊，三军都看前面好 看。为什么？ 我刘海叫蔡勋看密生活吧，他说看前面很无聊。 那你怎么不自己叫他？ 我叫他吗？ 怎样叫？ 欸、有没有什么好看的？ 密生活吧，拜托你看到后面去。 所以林家宏到底哪有什么好看的？ 说没有什么好看的，你刚才讲的那个就是重点的重点了、 啊。活着好幸福啊！ 啊，全部念完。 吃大便， 喜欢的人刚好也喜欢你，是幸福。 我要偷看你啊！ 干嘛？啊，不是你啊！ 直接下去了！ 直接下去了！ 哎，你看那么久还看不懂，你也是很废耶。 没有，我只是念出来而已啊！我念出来，我不想直球对决伤害你呀、啊！ 啊，少来了，你少来了！ 哇，你王志良啊，谢谢你这样喜欢我，妈的！ 哇，你在借和弦了、 啊？喜欢的人也喜欢你，真是幸福。那只有那全部四句话，只有那一句话是重点， 就第三句话是重点啊！其他都 喜欢的人。 林家宏， 我也喜欢你是幸福。 闭嘴啦，关你什么事、啊？ 是啊，今天是负能量哎、欸。Podcast 题目，Podcast 题目，负能量代表蔡彦勋，今天是负能量的一天。题目， 题目，大家会听 Podcast 的人刚好也喜欢， 大家会听 Podcast 不妙啊，不好吧？ 不会啊，这个没有人知道啊。啊、他现在还在 processing 啊，我不知道多久，到底要不要给我上传、啊？操！什么时候要出来啊？干！ 妈的！我他妈的！ 有病哦！ 我洗澡。我没病耶，我是怪人。 我要加更多城市群组。 有啊，那个我有加私域原则。 真的哦。好低能哦！ 看隔壁他妈刚音乐制作者在那边给我他妈拉小提琴。 他音乐制作人是谁？谢和弦啊！ 对，隔壁那个做音乐。但是我哎、欸，我把气出在身上，我应该直接去敲门啊，直接狂发飙，直接狂骂他，然后没理由。 那我可以出气啊，可以啊，刚好啊，刚好。 他妈超壮。 我操！你不是更壮吗？ 对啊，我比较壮啊。 你就跳那个内裤舞就好了。 比你还壮。 你觉得觉得？你觉得下体防守啊？下体防守啊？ 妈妈，我并没有下体防守手爆，应该还好吧？ 下体防守他，下体防守他。 我要洗澡。水逆啊，水逆啊！拿手机先听音乐啊。 水逆。 不要一直拍我，反正我这样。我回他。 那是菜匪哦。 水逆。 跟我刚才讲的一模一样。城之内，城之内。 尴尬，每次群主讲话没人回。 你说你的什么？ 我的伙伴啊。 你的伙伴群组， 然后以前是我讲话没人回，现在是大家讲话都没人回，不知道从哪想的， 就没有要回没没心的、啊，没心的、啊。心情超差，心情超差，超差。 看，我还记得我有一年暑假，是一个女生。 他都没理我。 啊，你去讲，我要听啊。 然后， 好。 那个暑假我忘记很久了。嗯，啊，结果差一点就见面了，结果没见面。 干嘛那么想？你那么想要见面呢、啊？ 见面大概也会被玩吧。 没差，反正就是被玩，就是被玩的份啊，哪有差？ 太厉害！ 没有关系，我教你啊。你现在玩回去，你现在把你那个感情放下，然后玩回去，你就赢了。 开始狂玩别人学妹，每个直接。新生进来直接命一遍， 你根本不敢这样。 我今天先撒网，再收回来 这样。变和声魔、啊，到全世界都认识你。 和声魔，今天北科鸡排王啊！到时候那个学妹学弟妹姐说，看你那个渣男学长，妈每个学妹都比上。 和声魔你认识吗？ 我认识，他毕业了，靠背。 啊，他毕业了，好快啊！ 就和声魔啊。和声魔， 可那就有起 了，有啦有啦，还可以啦，还算有信用的人，还行啊。 请很多、欸，他请几万不是吗？四万哦、 喔，至少有请哦、喔。白善原本说更多，他说请全台湾吃、欸，哎， 对啊，表示全台湾，他妈全台湾就多少人啊？更没有人请起。也不过这样蛮屌的，他这样全世界都认识他。 那不用这招让全世界认识的， 不然你认识我，你不认识我，我让你认识。 直唱， 跟庄主一样。我要洗澡了。 然后你就脱光衣服，全部你就脱光衣服去外面跑啊！全部认识你啊！直接学妹上街贴传单，让大家认识你。小心这个变态！完了！哇，和声魔！ 小莫，我靠！ 小莫，你在看老高我？小莫， 嘿西！玩乐帮频道， 请出。那今年我觉得看到民进党有做成一些宣传操作，力道也比去年小非常多。 嗯 嗯， 所以我才会说，我其实我并不是说百分之一百。但是我认为1月11号之后，其实民进党在 PD 上的影响，他们所操作的影响其实是变小的。所以其实我们那个时候只是随口讲一句，我们只是想表达这个现象。我认为这个观察虽然是我个人主观的观察啦。那你如果要我拿出一个吐出一个什么证据，我也是觉得我也你问我那我真的老讲我没办法。 不是， 这是我的观察，你信不信 ？YouTube， 我自认，如果今天你问台湾的网络生态的话，我绝对如果今天要找什么。 不是那个墨墨，那个墨不一样。 哦，墨墨墨墨， 墨水墨。墨水墨怎么打？墨墨墨墨墨墨墨。 换你打，换你打。 小妹，墨，这不是墨，这不是妹啊，是那墨，是那妹。唱啥？怎么小墨就是奶是怎样？ Hello, Mr. 赞赞的，很赞，很赞。 盖星星要浓的话，就还是好不太行。关 他没有 YouTube 频道，他只有一袋精华。 我这。 但他真的是有点大只， 啊，你嫌东嫌西耶。三小笑屁哦，是有病哦！ 我是不是该睡觉了呢？ 我昨天，我今天的那个什么，我的胶囊咖啡机到了，蛮好喝的，我觉得。 我买胶囊咖，他买胶囊咖啡机哦。 没有啊，那是我表姐送我的，之前讲的。 啊、你表姐好野人是吧？ 好野人啊，姑姑送房子哎，没有堂姐，堂姐讲错了，姑姑送人家房子呢，还不好野啊，他老妈送的房子，在板桥住爽爽哎。 放弃了。 哎，雀巢做的咖啡其实不差呢。我说以胶囊咖啡来说，哎呀，我喜欢。 阿小。 好啦，